真祖宗和真真老王麻子剪刀之争。号称炎黄子孙祖宗的皇帝，如果地下有知，最近会肯定感到有点乱。从前祭祀他老人家都在陕西黄陵，近来河南新郑也在祭，说是那儿才是皇帝的老家。其实河北涿鹿也建了一处纪念皇帝的所在，说那儿是皇帝最后战胜蚩尤奠定大局的地方。陕西官员有点不乐意了，建议国家出面整理祭祖的乱象，言外之意就是罢黜别家，独尊我这儿。类似的问题在别的祖宗级人物身上也有，伏羲、女娲、炎帝，还有尧、舜、禹、汤，大家也在争抢，就跟争皇帝一样，各有各的道理。各地的人文学者忽然之间都有用武之地了，跟着本地的官员屁股后面引经据典，各执一词，异口同声，都说自家门口这个祖宗才是真的。一时间中华大地遍地祖宗，反正这些遥远而名头特大的祖宗，在哪儿都找不到哪怕一丁点儿过硬的考古证据，证明这个地方就是祖宗生活战斗过的地方，或者死后葬身之所。大家争来争去，口吐白沫，所依据的无非是那么点儿典籍上的记录，甚至一些虚无缥缈的民间传说。这些记录和传说都过于简略和模糊，正好留下空间任我们这些后世子孙想象发挥。这大概要算是我们另外一些管祭祀的祖宗留下的遗德。当然人世间熙至攘来，无非名利二字，凡是要争的东西，其间必有好处。文化的这个小老鼠拖出的必定是经济这个大木仙，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眼下尊孔之风甚炽，孔子已经被炒成世界的万世先师，但孔庙所在地的曲阜却越来越像一个超级的集市。孔府一部分和庙也曾被包给旅游公司经营挣钱。孔府家酒、孔府宴酒其实跟孔府毫无关系，只是商人弄出来低质白酒，却顶着孔府名头热卖那么多年，把老人家毁了不知多少遍。有根有据、有府有庙的孔夫子命运尚且如此，那么目前还没有找到考古依据的祖宗，自然也只好为拉动各地的旅游经济做贡献了。只需建几个莫名其妙的台子和房子，刻上祖宗的名号，就可以逗引大家来此撒钱了。前几天闹得愤愤扬扬的中华文化城，追究其动机，无非也是抢祖宗。平心而论，他们也冤。凭什么啥凭据没有的地方，一会儿祭皇帝，一会儿祭炎帝，而我们这里又有孔庙又有孟庙，却不能把所有的国家祭祀都拉过来。这种争夺由于没有证据也没有限制，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北京的老王麻子剪刀。老王麻子剪刀问世之后，由于产品过硬，质量好，一时畅销南北，人人爱用，结果就冒出很多家老王麻子。为了维护品牌，原来的店铺只好在自家的招牌上加一个真字，变成真老王麻子剪刀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加一个真字，人家加两个三个，真老麻子剪刀店，最后是任谁也搞不清到底谁是真的，真正的王麻子也就没了。那年月的剪刀品牌没有专利制度保护，现在我们的祖宗也没有专利制度确认，大家看在钱的面上，只好争掐。 陕西的官员指望中央政府出面维护自家的独占权，其实很傻很天真。中央政府怎么会做这个冤大头，断这个根本断不清的官司？其实我们的这些祖宗到底是实有其人还是历史传说，在学界还是有争论，尤其是西方学界都属于不见棺材不流泪的主，不拿出点过硬的考古依据，人家不会买账。当然作为中国人，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些远古祖宗的真实性。同样为西方不认账的殷商，不是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了吗？出土甲骨文上记载，同时也证明了我们太史公的记录其实有凭有据。既然这段记载可以被证实，那么炎黄的记载也未必就一定不能被证实。说不定哪一天我们会像发现殷墟、发现红山文化、发现浪竹古城一样，发现炎黄的遗迹、尧舜禹汤的旧址。但是前提是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我们的古迹，像保护自家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现有的和地下可能出现的文物古迹。不能像现在一样，地方政府都在捕风捉影的热衷造假古董，却不约而同的对本地的真古董漫不经心，甚至听任其风吹雨打、人为毁坏，或者过度商业开发，能挣一个是一个。对新发现的考古遗迹，如果名头大就急于开发、开放旅游，如果名头小则不闻不问。这样下去，结果是可以预测的。终有一天，我们就像争抢王麻子一样，把祖宗给争丢了，遍地祖宗等于没祖宗。狗血淋头的文人，逼上梁山的苏豹。1903年的苏豹案，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历史学家的视野里，都算是很大的政治事件。几个特别善于舞文弄墨，也特别能战斗的革命党人，接办了租界里一张影响并不大的小报，公开抨击政府，指名道姓的骂街，说光绪皇帝宰田小丑，墨变书卖，章太炎要与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邹容骂的刚回銮不久的西太后无论如何坐不住椅子，只是当时的两广总督魏光道无论如何要将这一干乱党捉拿归案。可是苏豹办在租界里，一干乱党张世钊、蔡元培、吴指挥、章太炎、邹容等也在租界和华界之间出没，稍有风吹草动就溜到租界去，让清朝的官员望界兴叹。还好由于西太后慈威尚在，施加的压力足够大，而且章太炎们骂的也忒出格，加上此时的西方列强对已经服帖而且表示要改革的清政府也多少要给点面子，所以列强的领事们同意查办这些革命党，只是只能在租界内审办。清朝官场徇私舞弊的积习在这个时候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办案的江苏侯捕道于明镇跟这些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兵马未动，风却早就放出去了，明白的暗示这些人赶紧开溜。此公后来做了矿物学堂的总办，给学生出国文题，有项羽拿破仑论这样的好名目。这个学堂最有名的学生叫周树人，即后来的鲁迅。张世钊、蔡元培、吴指挥加上报纸的老板陈范很知趣的走开了，只有骂了皇帝的章太炎不肯走，几乎是自投罗网似的被捉了进去。讲义气的邹容不忍心让老大哥独自坐监，也投案自首。 在名为中外合议，实际上是洋人当家的会审公廨上，章太炎发挥自己文字学的学问，硬是考证出小丑的古意本是小孩子，因此他没有骂人。邹容则辩解说，他那号召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军根本就是别人的盗版，他写是写了，但没有发表。尽管两位经过高人指点，通晓西方法律的革命党在法庭上辩得让人直晕，但是原本就打算给清政府面子的法官还是判他们二人有罪，分别服刑2年和3年，不引渡，在租界服刑。苏报原是一介普通的小报，在风气渐开的19世纪末，上海这个华洋杂处的所在集聚了太多的有闲和有闲钱的人，学洋人办报是这些闲人和闲钱的一种出路。苏报的创办人胡章不过是为了拿这个报纸生钱，跟办工厂开钱庄差不多，只是胡某人办得不好，赔累不起，转给陈范之后，虽说陈有政治倾向，同情变法，但也跟银子没仇，不挣钱的报纸办不下去，所以也得谋经营之道。谈政治虽然危险，但在那个年月却是时髦有市场。据阿英研究，在19和20世纪之交，中国的通商口岸讲政治是最受欢迎的，连小说不讲政治都没有人读，只是苏报最初谈政治完全是康党康有为的口吻。可是随着朝廷政治颠三倒四的开倒车，戊戌政变直至闹到庚子之变，杀教士和教民，打使馆，外国舆论以为我们在搞恐怖主义，闹完之后又迟迟不肯认错，苏报也逐渐的走向激进，倾向革命了。当然这里也有市场的原因，因为在这个时候越是激进的言论才越是引人注意。其实苏报案的一干主角们跟孙中山不一样，当初也都是康党或者倾向维新的，章太炎就参与过实务报的事务，由改良转为革命，也都是由于对清政府的失望。苏报上梁山有清政府的催逼，也有市场的拉动。当然一个很关键的催化剂是存在租界这种国中之国。苏报案的重罪按大清律是要凌迟处死的，轻判对于后来的舆论界的形成起了很正面的作用，让游荡于租界内外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受到了鼓舞。从那以后舆论界一发不可收拾，形成了对清政府改革新政的巨大压力，起了改革的推进和校正器的作用，主持改革的政府稍有不慎就会被骂得狗血淋头。文人打手的故事。张继是国民党元老，属于文官，不过他的这个文官在年轻的时候却以能打为名。张继当年也是公派留日生，但很早就因受不了日本人的嘲笑剪了辫子，很为留学监督姚某看不惯，总是说三道四，说的张继兴起，约了同为剪辫党的陈独秀、邹容找个茬子，一个抱腰，一个捧头，一个挥剪，把监督大人的辫子也给咔嚓掉了。监督大人官做不成，张继也只好做革命党了。说起来，革命党起事的资格要比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保皇党老得多，但自从保皇党流亡海外，康有为拿着一个假的衣带诏，以一介冒牌的帝师的身份在海外华人华侨中招摇，居来后来居上，很有市场，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双方各开大会，往往是保皇党的会 人多势众，这次第令革命党很是气闷。这个时候，教科书上说，革命党和保皇党开展了一场大辩论。在辩论中，由于主持《青易报》的梁启超这支笔敌不过主持《民报》的章太炎的那支笔，所以革命战胜了改良。其实要论宣传，梁启超的实物体绝对天下独步，怎么可能输给为人古傲的章太炎？原来这里面另有内情。在章太炎跟梁启超打笔仗的同时，张继也上场了。他的武器不是羊毫，而是一柄粗大的枣木手杖。每逢保皇党开会，张继便领了若干健将杀将前去，二话不说挥杖便打。梁启超们开始还欲与之理论，可是枣木杖招招见肉，秀才遇见兵，只好落荒而逃。只要保皇党人开会，张继不知道便罢，知道便去打，非打得人家鸡飞狗跳而后止。保皇党人虽多，但架不住张继之勇，所以每打必败。当时同盟会和保皇党人的基地都在日本，而日本警察虽然效率很高，但对这种中国人之间的内讧根本没有兴趣理会。久而久之，保皇党人的活动在日本都没办法进行了。又过了一段时间，至少在声势上，革命战胜了保皇。当时同盟会有四大打手，张继排行第一。张继打手的英姿，到了老年又得到了一次施展的机会。那是1935年，国民党在南京开大会，上海的红帮受某些势力的指使，派出刺客化妆成摄影记者行刺国民党要人，结果临场的时候蒋介石不在，刺客便对汪精卫下手，刚开一枪便被俩人制住，一人抱腰，一人卡住手腕夺枪，夺枪者为张学良，抱腰者乃年逾70的张继。能当刺客，当刺杀国民党要人的刺客，大抵都有两下子，居然被张继一抱而不能动，可见昔日打手不减当年之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打人当然不在话下，不过打的对象不是满清亲贵，而是同为流亡海外的文弱同胞，似乎胜之不武。况且革命也好，改良也罢，不过是手段，目的都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康乐。手段道路的选择其实真是需要辩论的，辩论是讲理，不是动蛮。如果靠动粗打架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对于国人意义其实不大。何况无论主张革命还是改良，保存帝制或否，双方都是在以西方政治为蓝本，区别只是学美国还是学英国，手段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渐进，而目标都是建立西方的代议制政体。可是在革命和改良的争论中，在革命党和保皇党的角逐中，双方都不能坐下来讲理，辩论实际变成了谩骂，背后还有棒喝党的开打，彼此在双方的眼里都是最凶恶的敌人，甚至比他们共同痛恨的叶赫那拉氏还要可恨。比较起来，激进的革命党人似乎又更显得理直气壮。显然张继虽然勇，但他不是流氓痞棍，只是一个文人，就当时而言，是自以为他们对真理在握，才这样勇往直前的。在握的真理给原本不正当的行为蒙上了一层道德的面纱。